我啊飞在祖国的天空，仰望金色的 云燕在天空翱翔。 哦，这个骑兵， 骑兵， 嗯， 骑兵的歌声，你从当中能听出马蹄子声来。 哎，你唱唱， 你看啊。 烈马奔腾战旗红，刀光闪闪映苍空。 马蹄子声呢？ 你听啊， 嗯， 刀光闪闪映苍空。 哪儿呢？ 你听这节奏， 哪儿有 这节奏？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这小碗面够着吧？ 马蹄子节奏嘛，对不对？ 那个火箭炮兵， 火箭炮， 嗯， 听歌声阵阵冲云霄，唰， 这是什么呀？ 发出去可以， 火箭炮吗？ 看排排炮尖怒火烧，唰。 哎，又怎么了？ 又弄出一个， 从那边弄出一个去。 怎么样？ 好，那个海军呢？ 海军歌声两个特点， 第一个 宽广， 哦，形容那大海之宽。 海政歌舞团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 他叫吕文科， 唱起海军的歌有味儿啊。 是啊， 一脱腔 啊， 那嗓子就跟片汤似 的。哎，这哎， 说错了，说错了，就是说他一脱腔啊，那嗓子。 我你甭比划了 啊！ 你学学他怎么唱。 你看他过去有个老歌叫《水兵见到了毛主席》，那个 这就是他。 你看着啊， 嗯， 江水在涧边汹涌翻腾，水兵的心好像那滔滔万里长江。 这是干嘛呢？ 他能唱出五十多里地， 还是真形象。 哎，这是第一个特点。 嗯，第二个特点， 抒情。 他们还有抒情歌？ 那当然了、 嗯， 大家都熟悉的一首歌曲， 哪一首啊？ 《军港之夜》。 我知道 啊， 这苏小明唱的好， 唱出了军港静谧的夜晚。 我就爱听这歌。 军港的夜啊，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喂喂喂喂喂 伴奏小号加弱音器， 我加你塞 的。对，好的，好的，好的啊！咱们熟悉了各个军种兵种的歌曲，以后你到哪儿唱哪儿的歌，人家多欢迎啊！ 对了 啊， 哎，你像刚才那歌要给海军演， 哎呦，人家太高兴了， 准得欢迎。 咱们俩往甲板上一站， 嗯、 水兵就坐底下、 嗯， 男生二重唱。 哎，不是，唱歌你一人唱我不行， 你干什么？ 不是，我这嗓子不能唱， 挺好听的，水萝卜似的。 对，你可以。 你来了， 这你别夸我，这真唱。 那你得给人家演节目啊！ 我给说相声， 人家知道你是相声演，你来点别的，人家嘿一看，刘花刘， 不是您这怎么着也不行啊，唱不了 呢。你跳舞呢？ 跳舞，你瞧我这身口行吗？那玩意儿，瞧你看， 哎，朗诵你行吗？朗诵， 哎，朗诵行，就我就没词儿。 哎，别紧，哎，就中间那段歌词，苏小明那段歌词给你，我在前面唱，你中间来那段词儿。 不是，我也不知道在哪儿朗诵。 不要紧的，我唱啊，啊，唱轮到你的时候，我捅你一下。怎么 样？ 试试，咱们站紧了。啊，春节咱开始彩排了，好不好？站好了啊！ 嗯， 你甭紧张，你甭紧张，甭紧张。我先唱啊，中间还能给你伴奏一下呢。 哦， 军港的夜啊，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 军港的夜呀，静悄悄。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姜昆、李文华合作表演的相声《战士之歌》的片段。在198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除了反映新时代新风貌的新作品之外，广大观众也通过电视屏幕欣赏到了老一代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郭全宝的演出。不过，